的感觉一秒也没停过。 Hello， 别再沉默，我真的会难过。 I can't stop loving you But whatever you wanted to，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，别说我想太多。 I wanna make you fly， I wanna make you fly， 让每个细胞的爱为你打开，来把你宠坏。 You never need to cry， You never need to cry， 无论什么都会为你带来我全部的爱。 想在你玩过的时候守护你左右，想唱着给你的